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作家李胜龙。我认为青春是一支不会回头的箭，它射了出去就不会再回来。我们对青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怀念它，会想念它，但是它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介绍一本自己想要推荐的书，这本书是我2017年写的，叫《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也分享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选自于我的一篇文章，叫《朝九晚五与浪迹天涯》。人这辈子，无论是朝九晚五还是浪迹天涯，本来都没有错。我们期待着一种生活状态，不过是希望在自己的生命里多一些选择。一味的朝九晚五和一味的浪迹天涯，都会让生命变得太过乏味。最好的生活是让自己足够强大，支配两种生活状态，在想旅行的时候去旅行，说走就走，在想安心的时候去安心，朝九晚五。工作失败了去旅行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终究还是要回来继续面对，直面挫折才是最好的方式。旅行的意义在于放松自己，放空自己，那些放松和放空能让你逐渐明白你要的是什么。别羡慕那些别人的生活，先过好自己现有的日子，再去追求想要的状态。漂泊累了还能回家，在家烦了马上出发。有改变生活的能力，有适应生活的状态，这样你既可朝九晚五，也可浪迹天涯。诵读点亮新年，期待你的加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的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人呢都会觉得1994年是格外伟大的一年，是吧？ 因为呢，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歌坛还是影坛，在这一年之中涌现出来太多太多的经典。但是呢，经过我的仔细分析呢，会发现呢，很多的经典其实早在1993年就已经埋下伏笔，开始酝酿和准备。那么甚至呢，1993年发生的很多事情，对于后来的25年都有着巨大的影响。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源于1993。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聊一聊1993年各位的记忆吧。当然了，这个没有出生的朋友，就可以安静的听节目了哈。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1993年的时候，赵丽蓉老师带着郭达和蔡明演了一个小品，叫《追星族》，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有印象。蔡明呢，把一张海报贴在床头，上面呢印着四个男人的面孔。在那一年呢，四大天王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黎明红遍内地，无数的少女呢为之心动。那最值得一提的呢，还是张学友在1993年的时候呢，在3月份他的专辑《吻别》问世。那么当年呢，这张专辑在我国香港地区的销量就突破了400万张，一举刷新了华语音乐专辑销量的记录。而且呢，最牛的是这个数字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突破掉。一起来重温《吻别》，来自张学友。 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 剧组没有戏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吻别来自张学友。虽然说张学友的专辑《吻别》发售之后创下了销售记录，而且呢，外界对于这首歌呢给予了一致的好评，但是在我国香港歌手最重视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之上，张学友呢却意外地败给了黎明，没能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这也导致了两大歌迷阵营当时的交恶。第二年呢，在1994年，周星驰拍摄了一部影片，非常经典，叫《破坏之王》的时候呢，影片当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就一位大叔呢，在张学友演唱会门口高呼啊，我爱黎明，我爱黎明，结果呢，就瞬间被一群少女殴打了一顿。好吧，刚才呢，我们已经分享了张学友的歌，接下来那就提到黎明，就来听一首他的吧，叫做《深秋的黎明》。 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无 清醒在心底，任性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过海会包围你。 深秋的黎明来自黎明的演唱。1993年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25年。重新回顾那一次典礼呢，真的发现哇，星光熠熠，几乎是集结了当时我国香港歌坛的所有大牌，叶倩文、周慧敏，从梁朝伟到吴奇隆，那有的是当时已经很出名的歌手，还有的是后来爆红的这样的新星，比如说黄安同学。在1993年之前呢，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不过呢，他凭借了在1993年2月发行的一首歌曲，非常经典，叫《新鸳鸯蝴蝶梦》，夺得了当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的最受欢迎歌曲的铜奖啊，终于熬出头了。 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见一时点，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 新鸳鸯蝴蝶梦来自黄安。那么除了黄安之外呢，还有一个人也是凭借自己创作的歌曲让人们重新认识的他，他呢就是王菲。不过在当年呢，他还没有把名字改回来，还叫王静文。那一年呢，他为窦唯献出了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创作，那首歌呢就是普通话版的《执迷不悔》，原为人谱的曲，王菲自己写的词。那么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歌发行之后呢，王菲得到了媒体一致的肯定。那一年呢，他拿下了香港歌坛大大小小的众多奖项。那么也是在这之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名字从王静文改回了本名 王菲一起来分享执迷不悔。 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执迷不悔来自王菲，在1993年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星光熠熠，欢声笑语。黎明呢拿到了最受欢迎男歌手，那么坐在他身边的刘德华呢也是一脸开心，为他高兴。那么当时呢刘德华对于这个奖已经是心静如水，因为之前呢他已经连续拿了三届，算是非常圆满了。新歌手拿奖出名，老歌手拿奖得到肯定，仿佛这一夜的星光永不凋零。那么直到梅艳芳上台，气氛才变得沉重。在欢声笑语之后呢，梅艳芳为两位歌手颁发了荣誉大奖，一位呢是因为脑衰竭去世的陈百强，一位呢是从3米高台上跌落的黄家驹。那么仪式结束之后呢， Beyond 组合的剩下三个人登上舞台，与在场的所有人合唱了一首《光辉岁月》，最后呢淡淡地说，如果家驹能够也站在这儿该有多好。那么陈百强和黄家驹的离世无疑是悲痛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0年之后为他们颁奖的梅艳芳也因为重病离世。那么在93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压轴出场的颁奖嘉宾张国荣也在10年后跌落而死，和黄家驹从3米高台摔落不一样，那么他跌落的地方则是中环文化东方酒店的24楼。那么从那以后，香港歌坛进入了星光凋零的时期。好的，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再来重温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

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关注今天下午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受冷空气影响，下午持续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六级左右，傍晚风力减弱到2到3级，外出还要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请朋友们及时补水润燥并加强用户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转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零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的，11点32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咱们来聊的话题是源于1993。在1993年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歌手张学友把专辑《吻别》的销量卖到了400万张，到现在这个数都超越不过去。那么这个成绩呢，看似是将这个香港的流行乐推向了巅峰，但其实呢，它已经是夕阳的余晖了。专辑《吻别》之中呢，只有3首新歌，其余的7首作品都是广东话老歌的翻唱，原创能力的不足，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慢慢体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香港歌坛呢经常会翻唱欧美和日本的歌曲，拿来人家的歌曲重新进行填词，然后再重新写一个普通话版本的歌词来拓展市场。那么久而久之呢，粗制滥造的作品就越来越多了。那么之前我们的节目呢，也跟大家专门找过一期的节目时间来跟大家说过这个事情，它有讨巧的部分，但是呢也有让人很头疼的地方。反正呢，真的是那句话，凡事无绝对了。继续来听歌，来自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 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一路上有你，来自张学友。那么就在香港歌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内地音乐开始丰富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国内越来越多的热爱音乐的人找到了机会。当时呢，有一本特别著名的杂志正在创刊，叫《当代歌坛》。哎，还有印象哈？歌手那英呢，也是在那一年正式脱离了西北风的束缚，因为过去他唱的风格就都是这样一类的风格，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啊，他的嗓子还有他的状态就适合这样唱。后来呢，他凭借一首《雾里看花》顺利完成了转型。不过呢，过了这么多年，估计大家可能有的人是记不清了，有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包括我哈，我如果不查资料的话真的不知道。这首歌其实是阎肃老先生专门为了315打假晚会而创作的，是吧？这么一听之后就觉得真有点那意思，是吧？雾里看花，你到底这东西是好是坏呀，是真是假呀，对不对？我看不明白，只能看一个大概，是吧？一起来分享那英的雾里看花。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雾里看花来自那英。肖飞说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为315晚会写的歌曲，记得当时这首歌超级流行，传唱度和其他的流行歌曲没啥分别，晚上吃完饭在小区散步总能听到有人哼唱这首歌曲。是啊，这就是怎么说呢，音乐不能像其他的作品一样这个很长的很这样大篇幅的去描述的这样的理由，它是很短的，但是呢都是精华的集中，所以说呢更值得我们去挖掘它背后的故事。1993年凭借新作品走红的内地歌手还有很多，但是呢论名气在当年谁也比不上一个人，就是李春波。因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小芳，当时呢内地流行歌坛非常流行写时尚写都市生活，但是呢李春波的这歌是相当的非主流了。不过呢这首歌要是放在这个怎么说，放现在好像也不能算是非主流是吧，那么很多这个歌坛上的歌曲很优秀的作品都是描写心爱的姑娘的，但是呢很少像李春波这样去描写这样的姑娘的，而且最有意思的小芳呢就是他的妻子。非常熟悉的节奏哈，小芳来自李春波。在内地音乐变幻多端的同时呢，香港歌坛的音乐人很诧异，追星族的小品才过去一年，为什么市场环境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呢？当年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呢直言，这些人都是小丑，只有张学友还算是一个会唱歌的。其实呢也不能怪何勇口出狂言，因为93年呢真的是内地摇滚乐最灿烂的时期。那一年呢黑豹乐队开始了穿刺行动的巡演，乐队第一次到哈尔滨演出，赵明义的衣服就被拽烂了，光着膀子回到酒店呢。那么在青岛参加啤酒节的时候呢，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啊，12万观众挥舞着手中的酒瓶，多么可怕，吓得安保人员不断的询问还有几首才结束。当然现在已经绝对不可能看到那样的情景了哈。那么那一年的窦唯已经离开了黑豹乐队，当时呢他正在筹备第一张个人专辑《黑梦》，专辑当中的《高级动物》在当时非常有名，一首歌数尽了人类灵魂深处的种种陋习。那么一年之后呢，窦唯同样是凭借这首歌征服了香港的红磡体育馆，成为了华语歌坛史上最经典的现场演出之一。那么当时呢在台下有一位这个听歌的这个歌迷就非常兴奋的嗷大叫，然后把自己衣服给撕烂了，这个人是谁呢，是黄秋生。是不是想象不到哈， 气氛的复杂，讨厌嫉妒阴险争夺埋怨自私无聊变态冒险好色善良博爱诡辩能说空虚真诚金钱哦我的天 高级动物来自窦唯，很想把这首歌听完，但是呢，时间的原因，只能很遗憾了哈。那么，当窦唯还在筹备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呢，另外一位摇滚歌手张楚已经推出了专辑《一颗不肯媚俗的心》。别看封面上张楚呢就穿一背心，身材瘦弱的他呢看上去好像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专辑当中的那首《西出阳关》真的唱哭了好多人。高晓松就是被打动的人之一，那时候呢他出门走哪儿就问哪儿，到处打听这个人的下落，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溜达，朋友指着前面一个人说，哎，那个人就是张楚，高晓松赶紧冲了上去，把人拽到自己宿舍里唱歌，张楚呢就当着他的面唱了那一首《西出阳关》还有《姐姐》。也正在这个时候呢，台湾音乐人张培仁找到何勇，邀请他加入魔岩唱片，从此开创了魔岩三杰的时代。好吧，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张楚的《西出阳关》。那么1993年发生的事情还有很多，那明天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各位一起回忆这一年。稍微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重磅影片，真的是高分非常有品质的影片，我不是药神。好吧，我是英超，明天见。 我读不出方向，读不出失望。 下节目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歌舞双十二火爆进行中，新老客户来电订购享95折优惠，订购同款商品第二件享92折优惠，新用户首次订购在享受折扣的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哦。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想。 今天呢，跟您在节目当中聊点没有新鲜的，它还是大家的熟悉的茉莉花茶。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说这茉莉花茶与以前的什么什么北京的，还有什么福建的，您听过的那个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选的是四川青城山出的茉莉花茶。 四川青城山的这个茉莉花茶呢，非常非常的有讲究，不然我们也不会在节目当中跟您提到这款茶叶。 对， 它有讲究几个方面。首先，茶青特别好。 茶青，因为为什么选四川青城山呢？因为那里出现了非常好的茶青。青城山啊，海拔很高，1000多米，而且呢，上面终年是气温很低，1100米以上的这种高山茶，环境又很好，云雾缭绕的，所以那里的茶叶特别好。我们行话呢叫做茶青，好的茶青。那么茉莉花茶无非是好茶青配好花呗。 对， 花哪儿的好呢？ 广西横线的茉莉花，茉莉花之乡的茉莉花，人家采完这边的茉莉花以后，还得是福花啊，夏天的福花，直接拉着鲜花奔到四川成都， 鲜花1000多里地哈，直接奔了这个就是到成都，然后再跟青城山的茶青在一起，不惜成本的，费工费料的给您反复的去做。什么叫不惜成本？一斤茶给您配5-6斤的鲜花，这么来回弄，用完鲜花就不要了。什么叫不惜工？一斤茶要折腾一个礼拜，反复的不停的搅动，不停的一次一次的这个熏制印制，才能出来您这么一斤的好茉莉花茶。 好茉莉花茶的这个价格自然是不便宜的。今天呢，青城山的茉莉花茶这款茶叶在市场上的价格一定是要大几百块钱。 是的， 因为什么？因为它用料就能看得出来，它的工艺就能看得出来，打开那个袋以后闻的那香就能闻得出来。 是的，您打别人一闻那个味儿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给您提供的组合是一个大组合，一共是3斤的青城山的茉莉花茶。在市场上1000大几肯定得有了吧， 半斤一包，一共3斤，6大包。 六大包，1000大几肯定得有了， 必须的。 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需要499块钱，499块钱您就能把它全部带回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所有商品呢都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另外一点，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自有的平台，所以呢，我们的产品质量您是大可以放心的。 是的，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茉莉花茶呢，从它的质量，从它的外包装，从它的香气，都是可以验证到它的品质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 是的，就是您打开包装，北京人会喝茶，北京特别会喝茉莉花。茉莉花茶您打别一闻，咱们从100多块钱的高碎，一直到上面就是有2-3千的茉莉花茶也都有，您相信都品过都喝过，打别一闻，上口一喝就知道这什么品质了。至少我从小爱喝茉莉花茶，现在一喝这至少700-800块钱一斤的。 对， 可是499三斤您算一下，一斤100多块钱，100多块钱高碎吧，也就是大概是这水平吧， 基本上 能买 现在 买不着什么好茶吧。您到时候一比，您就可以试试看看这茶有多值。然后呢，有人说这个四川茶行吗？我告诉您，不是行不行，把那妈字已经去了啊。 行 啊，特别好， 特别好啊。 从口感来说，从味道来说，从工艺来说，都很讲究，都很传统，按照传统的茶去做，这样才能让您地地道道的喝到真的好的茉莉花茶味。 好的茉莉花茶，今天来到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只需要499块钱，3斤的青城山的茉莉花茶，而且还是特级的茉莉花茶。 是的， 直接带回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这个茶呀，我们在这说空口说无凭，不如您带回家去尝尝， 自己尝尝。 另外这茶呢，怎么说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沏茶的时候，您可以看到这个茶汤是非常非常澄澈的。 是的， 上面还给您点缀了几朵白色的茉莉花， 它叫青城雪顶，青城山的茶在底下，上面的雪顶啊，那白白的几朵茉莉花飘在顶上，青城雪顶。 哎，不光让您喝到好茶，同时呢，还能让您看到好景。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四川成都青城山的茉莉花茶，一共是3斤，只需要499块钱。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